那您可以坚持每天吃银耳，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啊。想要皮肤更好的啊，光泽度更棒的，多吃点银耳。包括对于很多老年人，特别建议您去吃。那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再就是还有很多小孩子，你第一给孩子干吃，他喜欢吃啊。再另外一个，您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维生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适合全家老少每天来吃。 对，有些男士经常抽烟的话，其实喝点银耳羹对他们特别好。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根据夏天这个季节啊，首先为大家呢是送到50包啊，50包的这个薏米枸杞银耳羹啊， 没错， 这季节特别合适。另外赠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水果味的， 对， 这、啊、叫果汇啊银耳羹啊，当然也是口味非常的好，营养还非常的丰富啊，而且使用起来还非常的方便。 25包， 一共是75包，大家足足可以喝到2个多月， 2个多月时间。 那么今天的价格呢，只要399，市面上要小800，而且还有一个杯子呢，这个杯子质量也非常好啊。 没错，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咱老百姓买东西，这商场、超市、互联网选择多了去了，但都不如在北广购物来的实在。北广购物是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不仅广播里听得见，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广购物还能看得见，产品精挑细选，电台帮您质量把关，您就放心买吧。买东西就在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啊，还能够有加送的机会。 是的，因为那返利活动真的是举办的太实在了，990元10盒的瑞麟羊奶直接降到了690元，这一盒只划算到69。 对， 昨天呢是我们活动最后一天，但是啊，这个投诉比订购的还多，有人就说了电话打不进去，有人还说你们限制太多了，我要多订点，还要提供其他的手机号码。所以呢，我们汇总了一下所有的库存情况，在今天额外给您加档一次， 是 只在今天的活动当中，依然可以享受到690块钱10盒，一旦错过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那么还没有来得及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中国人呢有一种生活智慧叫花小钱办大事儿，用在这一次的羊奶粉活动上啊，真的叫太合适不过了。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也了解到听众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啊，我夏天都喝酸奶，这羊奶呢我就停了不喝了。其实不然，羊奶的营养啊是全面丰富，是现在呢更适合大家体质的奶制品。 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订多了以后每次提还要钱吗？跟您再说一下啊，免费寄存的，以后您要是寄存呢是要收费的，这一次我们免费给您保存，保证都是新鲜日期。所以啊，大家把心放在肚子里，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这样的省钱机会，错过了今天的加档，那就是永远错过了。 是的，熟悉瑞麟品牌的一定知道，我们的羊奶呢，在广播从2015年就开始推荐， 是 快4年的时间，价格一直是涨涨涨。最老的铁杆粉丝买过79一盒的，还有89一盒。 是 这2018年的4月呢，开始啊就是99一盒了。那么现在突然降到69一盒，真的叫史上最低。 低价。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馈呢？是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是厂家给的返利，那咱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嗯。 所以说啊，一直在喝这款羊奶粉的老朋友，您别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 690块钱十盒，今天呢是临时争取到的加档活动，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遇到占线，那一定不要放弃，耐心重播。 是的，手机尾号是0515的朋友说，你们羊奶真不错，我一直都在喝，我妈呢也跟我一起，这次啊我订了40盒，这样呢就省出了一台电瓶车的钱了。 嗯、 你看多可爱啊！是啊，咱们的过日子不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吗？ 对呀、 啊，这羊奶啊都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优质关中奶山羊，吃得好，睡得好，锻炼得好，羊儿的体质好，产奶足，而且奶质好。瑞麟品牌是厂标检测塑化剂的品牌，所以呢，这样的奶制品才能够年年都获奖啊！ 是的，拿奖拿到手软啊！什么羊乳制品金奖啊，优秀液态奶奖啊等等，今年呢还获得了中国人保的质量城堡。 对， 受到欢迎的原因啊，除了咱们说的这些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羊奶口感好。 嗯， 我觉得口感这一点就很重要。 是的，那么一盒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厂家建议零售价格是258，我们之前的广播直购价格是99，那现在呢是划算69块钱，一组10盒只要690，这每天一杯啊只要4块钱。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 对， 错过了之后就再也没有69块钱一盒的单价了，到时候啊就要恢复到99块钱一盒了。 是的，看到线上很多朋友都是20盒20盒的订购，有的拿几个号码，还有100盒在这儿寄存的。 哇， 那最后一天啊，各位抢到绝对就是赚到。 是的， 因为咱们广播已经推荐了10年的商品。 嗯， 这羊奶粉呢也推荐了4年时间。 嗯， 这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啊是订购电话，还是全国的售后电话。 哦， 也是咱们的这个提货电话。 嗯， 您随时拨打，我们呢随时服务。手机尾号1510的朋友说啊，我就是昨天打电话没有抢占到优惠的听众，本来嘛69块钱喝半个月的羊奶粉这么便宜，谁不想参与呢？ 是啊， 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就说活动结束了，优惠没有了。 嗯， 说那肯定心里不舒服啊。 嗯， 好在呢今天又加送了一天，说啊我已经通知到身边所有喝羊奶粉的亲朋好友了，让他们赶紧打电话啊。4811的朋友说，这运气真不错，刚打开广播就听到69块钱的羊奶粉。 嗯， 那就订个2套试试看。 是的，还有这边4856 3390 1712 0083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朋友，都表示呢每天一杯奶，看中的就是奶制品当中的乳钙，而且呢每100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含有了640毫克的钙和6毫克的铁，还有维 A 维 C 维 D 维 E 等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 嗯， 可以补充到每天的营养需求，特别是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的金钻配方，不含蔗糖，爸妈喝得更放心。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 更多的订购信息咱们就不一一为大家播报了，提醒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加送的机会，如果错过对不起，您真的是要与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失之交臂了。 是的， 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您不需要花到直供价的990，只要690就能够订购成功了。 嗯， 这一个人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呢只要4块钱。 对，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此刻如果电话占线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多按几次重播键，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全年只有一次的年终大促，可不是小活动，是瑞麟厂家带给您的福利政策。 嗯， 错过了岂不是太可惜了？ 当然， 最后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0块钱订购10盒瑞麟羊奶，给全家人实实在在的5个月的健康呵护。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么年轻人呢，出现心梗的危害呢，就是更大。过于啊，由于他呢过于紧张的精神状态，不规律的宿泄，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在兴奋的状态，心脏的负担呢就加大了。即便没有啊动脉粥样硬化，哎，可是冠状动脉仍然能够发生突然之间的痉挛，就导致心脏的这个骤然的缺血。那么这跟中老年人呢相比的话，年轻人的心脏啊又缺乏心肌缺血的预设应。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从前他没有得过这样的疾病，当然了，你没得过这样的疾病的话，心脏不可能有什么产生侧置循环呢，帮我们血液的循环。那么这样的话呢，由于啊他年轻人心脏缺乏了心肌缺血的预设应，不能够适应，所以对突然之间的缺血的耐受性啊差，一旦出现心肌缺血，很容易诱发猝死。所以说，不管你是20多岁的，还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你这些精神压力大呀，你这个生活水平不健康啊，自己不注意，劳逸结合呀，往往啊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长期兴奋的话呀，引起冠状动脉发生突然痉挛，导致心脏的骤然的缺血，那就跟老年人出现的这个情况一样的。此外呢，年轻人呢自认为啊身体健康，生活饮食无所顾忌，即便呢出现早期啊胸闷胸疼的症状，他不重视，也不吃药，也不看病，所以呢往往到最后就是处在最关键的时候啊，就是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最后很可惜了，年轻的生命啊就这么结束了。年轻化的老年病啊，除了这个怎么说的这个心肌梗死以外的话呀，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就在2017年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慢性病呢多发，这个科室的患者量当然是指年轻人，从普以前的 24% 上升到 32%， 一些慢性病呢正在逐渐的年轻化，包括心肌梗死、高血压、高血脂、脑出血、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痛风、结石病，甚至包括呢出现细胞病变。拿高血压为例，那么咱们说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的中青年高血压的患者数量啊也在增长，40岁左右的高血压的患者呀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就跟总的比的话已经接近 40%， 尤其啊是有遗传史的，多数呢青年高血压的患者经常啊他没有症状，只是偶尔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血压高，可是发现了呢他也没有重视，觉得自己没什么感觉，很好。那么这主要是以舒张压升高免得上升，这一类患者血压呢不是太高。那么实际上啊，通过这个几个月的饮食啊、运动的调节啊，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可是呢，他就不意识到自己啊不重视了。除高血压以外啊，很多的年轻人呢，低头族啊，年轻人呢出现了颈椎，发生了生理曲度的变直，甚至反曲。不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颈椎的曲度，它变直了、拉直了，或者呢反过来反曲，出现了颈肩呢酸胀，脑部供血受到影响，头晕啊、头疼啊、恶心啊这些状况。所以说这个血压呀、颈椎病啊，现在年轻人中间呢都表现出来，实际上是什么？本来都是老年病，可是现在呢，年轻人呢也加入进来了。 所以应对老年病人提前的到来，容易啊出现老年病的年轻人精神压力大，这是一个原因。工作家庭的压力也大，那么他又要交际多，同时高脂饮食，应酒吸烟，作息饮食不规律，熬夜，缺乏呢体力活动，伴有呢肥胖超重。所以呢现在应该给年轻人呢重视，提出来要重视这个老年的疾病啊，在年轻人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起居，避免长期的熬夜，早睡早起，那么睡眠要不少于6个小时，饮食呢要比较清淡，要富含维生素蛋白质，要低脂低盐低糖，饮食要有机制，晚餐呢不能过饱，夜宵呢说实在应该少吃，切忌暴饮暴食，坚持锻炼，40分钟，每周要5次，控制体重，增强心肺功能。年轻人出现了胸疼胸闷头晕耳鸣，就是你已经出现这些心脏跟大脑供血供氧不足的状况了，赶快请你就上医院去，因为最佳的诊治的时机定期体检，40岁以下人群啊，应该呀做一些常规的检查，血常规啊，尿常规啊，血压血糖啊，肾常规啊，存在一些明显高危因素的话，如果是肥胖吸烟高脂血症代谢综合症的话，那么咱们更要针对性的呀，那么在医院呢正规的治疗，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我们年轻人的健康啊就得到一个目前呢出现老年病的这个状况的人数越来越多的这个状况。本来是老年病为什么就在年轻人身上出现，就是因为你自己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呢都是不科学的，生活不科学，工作不科学，那么你自己的心情心理的状态都是不科学的，所以这样最后造成让你表现出来这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在你身上出现。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医学研究发现人体本来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平衡啊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外环境咱们都知道也是取决于这个自然法则是平衡的，对于人体的健康的一个法则，人啊最理想的一个保健的模式就是应该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人就可以表现出来一个维持正常的一个自我的修复的能力，系统平衡了，人体才能够自我的康复。而在这中间，灵芝对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循环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呼吸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各个主器官的功能啊，都是起一个很明显的协调的功能。这个问题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头啊就提出，因为灵芝性味苦平，它具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健胃、活血。所以咱们就知道咱们祖先的医学家早就把灵就说是了解得很全面，知道它在很多方面呢都是在体内啊起一个调理作用，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呢延时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灵芝保神益精气，预防由于啊脏腑的亏损、元气的不足引起的筋亏神伤，以及肝平补益五脏的精气，收滋补强壮治功。